咁咧，我細女就翻咗香港做嘢啦，嚇做幾耐唔知啊，總之就翻香港做嘢。咁啊，所以每一天都同細女都保持聯絡啊電話。咁我細女仲 WhatsApp 經常 send 啲古靈精怪嘅圖片俾我哋睇，咁所以見到好多古靈精怪嘅圖片、圖漫畫。咁仲有一幅漫畫咧，就係、一幅嘅啫。咁就係一個做老公嗰個咧，就一到十就一踏入十二月咧，就日日咁可以畫啦。嗰日畫一好，即係一號畫咗去，二號畫咗去，每過一天就畫一天。咁我太太就話：哇，咁緊張啊！咁緊張等聖誕啊！个老公话唔系等圣诞，系等 Star War， 好紧张睇 Star War 啊！我谂即系可能我当中好多都唔知道已经睇咗未啊 ？Star War 啊，真系好厉害到呢度啊！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嚟嘅时候，就啱啱嚟第一集嘅 Star War 上映，都好轰动，三集嘅正传啊，跟住就。再拍三集嘅前傳，然之後再而家就開始拍後傳，啊，咁都厲害。喺《Star Wars》裏邊，其中一個説話好出名嘅，就係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呢個説話，啊，中文就係願嗰種力量與你嚟到去同在。咩力量啊？咩 force 啊？咁其實。即系我谂读过物理学嘅人都知道咧，世上系有呢个能量噶，啊能量啊咩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并能量唔可以消灭嘅，只可以即系 transform， 系啊，能量唔可以自己产生嘅，呢啲关于能量，即系世上充满好多能量嘅，啊咁而有啲人就相信咧，呢啲能量咧，譬如新纪元运动咧，嗰啲就相信咧，世间有力量咧系可以。抓到出嚟嘅，即系你从世间里面咧，嗰啲能量可以抽到出嚟咧，然后粒为己用，可以用到佢 power 嘅。咁新纪元运动，咁其实 Star Wars 都有少少咪色彩嘅，就系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就系希望咧嗰种宇宙嘅能量咧，能够与你嚟到去即系同在嘅啊。咁咧就咁有啲好人咧。可以抓啲 power， 有啲坏人咧就可以从个 force 里边咧去抓啲咩咧？呢个唔好，即系啲唔好嘅嘢嚟到立用，咁所以个戏里面咧叫 dark side of the force 啊，嗰啲力量嘅呢个阴暗嘅啲坏人系抓啲唔好嘅力量咧嚟立为己用嘅。好啦，咁咧即系无论系即系小说当中、电影当中嗰种个 force 啊，或者系。研究里边即系存在嗰种个 force 啊，都有几种特性嘅啊，呢种个 force 有特性嘅啊，呢个 force 即系就算系即系 Star Wars 嗰种个 force 啦吓，都唔系一种嘅自我，冇一种嘅自我叫 self-realization， 即系唔会觉得自己存在嘅吓，嗰种嘅宇宙力量系不自知嘅，唔知道自己即系存在嘅吓，冇个我嗰个嘅意识嘅。冇我嘅意識嘅嚇，咁所以就算啲壞人抓咗力量，佢都冇啊點啲壞人抓咗我的力量去做壞事，冇知唔知嘅，因為佢因為佢純粹一個力量嚇，不自知嘅。第二冇道德性嘅嚇，即係唔會覺得自己做啱或者做錯嚇，唔知道啱錯嘅，唔能夠斷冇是非觀念嘅。第三呢種力量係冇唔令我講笑話嘅。May the force 啊，都喺里边嘅，系人讲笑话，人可以咧抓嗰啲 force， 但系咧嗰种 force 本身系唔会讲笑话嘅。另一样嘢，嗰种 force 系冇指引嘅，唔会指引人咧走当走嘅道路嘅。咁如果将呢一种嘅 force 情况同上帝嚟对比嘅话咧，就放啱啱相反。上帝我哋可以用 force 呢种力量嚟到做比喻啊，当然唔系上帝唔系净系一种嘅力量咯。上帝有自我意识，上帝是个我来的，所以我们说上帝是个 person， 神有个我的自我的意识，神是有道德性的，十诫里面充满了道德 的教导，上帝会讲笑话的，我很喜欢 在英文的圣经那个时候 很 power 的， That said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That said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系充满力量，所以上帝有自我意识，上帝系有道德性，上帝会讲笑话，上帝 更加是会透过圣灵有指引的。咁所以上帝已经有特性。好啦，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有一个字是旧约里面没有的，叫 Logos。Logos 这个字 ，Logos 这个字其实原本想包含住神都含有几种特性嘅，一 Peter 大家出嚟嘛。Logos 呢个字喺旧约里边 ，in the very beginning 啊有个 Logos 嘅，呢个 Logos 咧系包含咗三种意思嘅，即系话上帝一个有真理嘅上帝啊，佢唔系净系。即是没有道德性的，上帝会讲笑话的，会讲嘢的，上帝哦，打个字，不是 road 即是道路，不好意思，道路，转不到，不算了，不要紧，不要紧，但即是在三种字，罗格书含有三种字，咁英文译圣经的时候呢，Peter 做得很快手的，即刻讲，你几快手，真厉害。Truth, say or the word, 然后 roll 在 logos 这个字原本的希腊字呢，原本 logos 这个字希腊字呢，是其实含有包含了三重意思的。这三重意思就正能够将上帝既是真理，既是说话的指引，这种三种都跟神所讲的种自然的 force 是不同的。神不是只是将 force， 神是有真理的，神会讲笑话的，不是只是一种自然的力量，神会带领人的道路的，不是普通的 force 可能有比较，这个是 logos 的意思。到英文的时候呢，英文要译这个 logos 这个字的时候呢，英文译不到的，因为 logos 这个字呢，英文没有一个字是包含三种意思的，所以英文译就是什么呢？ In the beginning that's what 什么太初、就是什么就是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什么 word， 用个 word， 用个 word 这个字呢你要代表三种意思，所以英文呢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这个字呢，其实只译了三个意思里面，其中一个意思就是 word 说话，说话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但是呢到中文译本的时候呢，很奇怪，中文偏偏就有一个字，这个字是能够译了三种意思的，英文没有的，中文竟然有喎，啱啱个字喎，嗰个字咩字咧？叫道字，道字一个字包含到三个意思，第一个系真道道理嘅意思，第二系说话嘅意思，常言道就 word 呢个字，第三就是道理，即系一个字，所以太初有道。这个道字是将神的这种属性可能表达出来，他的真理又会说话，也是指引人那个的、就是、道路，可能不行了。圣诞节，圣诞节通常我们会看这个的路加福音，看这个的马太福音，因为他们里面讲到耶稣诞生的故事，那两个书讲的不同的，马福音讲耶稣出世的时候咧，记唔记得啊？即系希律王你要杀佢吓，又先有三博士朝圣，希律王要杀婴孩，咁后来走佬，咁啊三博士献上礼物嘅故事吓，所以里面有星嘅引路，有博士嘅来朝，有希律王嘅即系迫害，马太福音讲圣诞嘅故事，路加福音嘅故事咧。是讲咩啊？有冇印象啊？琴日我哋聚会最早讲路加福音嘅故事，就讲到咧同玛利亚，即系天使向佢报信，后来佢揾佢嘅表亲呢个伊丽莎白，后来咧就即系咁啊喺马槽里边诞生，向呢个布呢、这个野地嘅牧羊人嚟到报信，系咁嘅故事。两个讲故事唔同噶，马太透过博士，透过星。透过希律王，你要衬托出耶稣基督很重要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君王。这个君王的身份威胁到当时的希律王，于是呢就要杀他。另外他是君王，所以有三博士有朝圣献上礼物，一个君王的身份。去到路加福音，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人子来的，所以呢透过玛利亚、耶稣伯的故事，透过普通的牧羊人，透过马槽，你要衬托出耶稣基督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马可里面没有他任何的没有他任何关于耶稣的出生的故事，因为 马可他强调耶稣是一个仆人，既然仆人就不会有出处，是一个很卑微卑微到的地步，不需要提他的出生。约翰福音不同了，约翰福音没有说马槽，没有说博士，没有说星，没有说野地的牧羊人，但是呢就好像沙窝啊，先有正传，接着前传。之前约翰福音想讲耶稣的前传，耶稣不是开始马槽的，耶稣开始哪里呢？开始太初，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约翰福音想讲的是耶稣基督，他想强调的不是耶稣君王的身份，不是强调耶稣仆人的身份，不是强调耶稣是人子身份，约翰福音强调耶稣是神这个身份。所以说从他学既然神学生就数着最初最初他前传开始什么开始太初的意义。那英文呢，我不记得英文什么，就是太初，什么太初看着你 beginning 或者太初，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英文译做什么 in the very beginning， 就是最早的太初。太初就是太初，如果你是公就知道你有什么年纪，如果你是太公的话，哇厉害，太阿爷阿爷太爷咧，哇太字好好劲嘅。咁太太咧，哇仲厉害仲厉害，两个太。Anyway， 太初有道，其实呢个时候好 misleading 嘅。太初 ，in the very beginning， 太初呢个说话系有问题嘅，因为如果你话喺最初最初初到咧，哇唔接受无可相信咁太嗰个初。那里呢有道，耶稣就在那里开始，都错。这个说话无论怎么说都是应该说是用文字写不出来的。因为什么是初？初就是开始。什么是开始？开始就开始咯。开始有时间的，但不要忘记神创造世界的时间，创造是创造物质和什么呢？时间。时间是神所创造的。那直接说在神创造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就如何有什么？如何有初呢？怎样太初法呢？没有时间，即是没有开始，没有开始的。所以我提过，我将来即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时候都是 misleading 的。什么永远？永远是一个时间来的，即是将来一个没有时间，是比永远更加永远的永远，即是没有时间。在一个我们人类所想象不到的，翻转头了，太初有道，就是说呢，今天在一个无始无终的开始里面，不是又讲开始，因为人一定开始的嘛，但是根本在太创造初根本没有开始，自有永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在那里神就已经在那里、就是、存在，神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Anyway， 我们一定用开始，因为我人间上我明白的，在最开始最太初的时间，太初有道，道与神来到去同在，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为了拯救世人的缘故，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以耶稣基督原来不是开始在2000年前的开始，耶稣的开始让方便告诉我们是很早太初的时间，甚至没有开始的开始已经开始，上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没有开始。但这个超越了时间空间的神，却是在2000年前将自己，昨天首歌很漂亮的 God was when， 何时是 Love was when Jesus locked in space and time， 即是将他自己规限在一个时空里面，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婴孩，诞生在马槽，在一个很大的自限里面。到时重生之后，耶稣基督再不拥有一种的即是很超然的力量了。这么说的时候很小心，到时重生之后的耶稣基督没有了那种的即是神那种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了，不是没有了，耶稣是可以施行任何力量，譬如十字架上耶稣被钉死的，耶稣是可以施行力量可以救自己的，但是没有，所以不是耶稣没有那个能力，只不过他不行那个能力，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不行的能力。正如我们基督徒，我想特别香港来的，没有谁不懂说粗口的，没有，我不相信有人不懂说粗口的，怎么说的？我不相信这件事的，不是不说而已嘛， 是不是？我们有道德，我们不讲，但不等于我们不懂讲。即是我们有自限的能力，耶稣的自限的能力，他不会随便来施行这个神迹，他自限，但他有那个的能力。所以耶稣到时永生之后的耶稣仍然是那个道，仍然是神，他仍然是道的化身。所以我们想象耶稣的时间，不要相信他只是一个正常的人。耶稣他自限，他虽然是限在人里面，但他仍然有神的力量，他自限。所以在地上耶稣基督仍然跟神有保持一个很大的关联。在十二岁的时间，在圣灵里面说他爱父的父，爱父的事为念，他跟神灵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仍然有神的影子在里面，虽然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仍然有即是跟神有很大 的关联，他仍然在一个道，他道是讲过几样东西，仍然是几样东西，道几一样东西是什么？道理。他仍然教导别人有道理，他仍然透过说话，他 say something 的 word 来到去带领人，所以他仍然发挥神那个的特质。神是什么？神是道理的化身，神透过说话来启示自己，神亦都是指引人的道路。耶稣的一生彰显真理，耶稣的一生指向人道路，有说话在《约翰福音》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虽然成有神边的人，但他仍然是那个道，所以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但那个肉身仍然是那个道的化身。这个我想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由开始到末了都是那个道，人透过这个道能够明白这个的即真理。你大家都可能知道咧，轩牧师好中意 baby 嘅，边 baby 嗰阵喐紧噶啦吓。当我哋见到小朋友嘅时间，我哋可能好开心玩 baby， 但系作为父母睇 baby 咧，我常常觉得系感受唔同啊。第一系谂下，可能我哋即系净系玩啫，唔使换片，所以感觉唔同，开始换片。但我想讲嘅唔系呢样嘢，我想讲嘅就系。作为父母看自己的儿女感受不同，将来怎样供书教学，将来怎样能够令他明白是非，将来当他行差踏错时间怎样能够指引他道路，所以这是父母对下一代那个的关心。但是相反来说，马槽当个婴孩不是这样，相反来说，父母是将来怎样教他，但这个婴孩相反，他来是要教导世人，是刚相反了的，他教人道理，他教他用他的说话来影响别人，他要将别人指向即归正，所以是刚刚即相反了的。上一次记不记得上一次卢建恒牧师来讲哪里的主题是什么？考翻你啲记忆，我实想考你哋，睇下你哋有冇总即系啲记性好唔好啊？嘅三博士嘅榜样啊，应该系三博士嘅榜样啊。博士本冇三字啊，我专登讲错少少，等你纠正我噶嘛。博士嘅榜样，博士嘅榜样啊，咁啊，我又真系嘅。这是一个好的课题。三个博士远道而来献上礼物是好的榜样，讲到我们对神的侍奉，对神的奉献。但是除了三博士是一个好的榜样之外，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好的榜样，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原来耶稣这一道不是只是说那么简单，耶稣的心 本身就是一个的榜样，有人明白真理，明白什么爱，明白什么叫做牺牲。耶稣的心不是，我想说的不是一本书去教导人，而是他的 不是只是一套道理，而他的心都是一个榜样，让人明白道理，透过他的心讲说话，他的心就成为一个说话对人教导，也都透过他的心指引人当走的方向。这个就是道，这个道不是只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耶稣基督生于伯利恒，小城伯利恒，一个很直接无名 的地方，拿撒勒城中的地方。如果记得个笑话，拿撒勒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出呢？一个这样的地方啊。我小时候喜欢读中文的，就是中文就算到最好的一科。我就想象一下，我是肇庆出生的。肇庆为什么出名人的嘛，鲁迅啊那些威猛人出生的。我的地方呢，我是广东三水人士。三水出什么好东西想不到什么好出的。听传闻都说三水豆腐不错，我还没吃过。anyway,即系冇乜好嘢嘅，耶稣都喺示以伯利恒出生，啊，耶稣基督喺拿撒成长，拿撒系一个木，耶稣系木匠嘅儿子，耶稣基督一生都系奔波劳碌，耶稣佢一生呈现嘅系个谦卑嘅侍奉者，呢个系整个图画就成为边个道彰显人间，道成肉身。不单止是一个本质上的东西，也是在行为生活上表明出来，透过耶稣所行所讲，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讲的，也是耶稣一生所行 所作的。最当然最大的功课仍然都是对我来说，耶稣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图画，如果你问我吧，我两个图画是浮现出来，一个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耶稣毫无条件的将自己奉献，将他生命奉献，毫无保留，爱是不保留的奉献，十字架。但另一个图画，我们少会想象到的图画，其实原来是不是即十字架，另一个图画是圣诞，圣诞马槽当中包着布的婴孩，包着布。我每次看到包着布的时候，我联想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他无助，即耶稣因为本来是神，但很无助的，要包住，要受保护，因为怕冻亲，这是一种即身份上的改变。而包着布也都对我来说有含义，就好像一份什么，一份的礼物。我喜欢包着东西成为一份的礼物。于是包住布，因为我谂嘅时候咧，有包住布嘅，包住礼物纸嘅礼物，要呈献即系俾人。马槽婴孩代表嘅系一种嘅礼物，呈献俾人，奉献俾人，为人嚟到作呢一个嘅即系嘅牺牲。圣诞节，我谂圣诞节嘅时候。我会想玩啊，收礼物啊，去睇灯饰，去睇啊，即系香港喺，好似因为唔知咩烟花睇，冇烟花睇，唔记咗啦啊，即系会睇灯饰嗰啲嘢啊。原来圣诞节真正意义唔系去娱乐，唔系去收取。圣诞节真正嘅意义，原来系透过马槽已经话俾我听，圣诞嘅自然系一个付出，系去施予。这个榜样原来是一个功课呈现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学习 This is the way， 这个是道路，这个是真理，这个是我们所当学习的。圣诞原来是一个不是去得着而去付出，圣诞只是一个反思的一个 的时候。耶稣基督想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想改变我们这些东西。圣诞节最大的意义原来不是去吃一餐之后消化就没事，圣诞节原来是想去，圣诞节不是想延方我们这些东西，延方就是资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耶稣基督来了，延方我们这些东西，或者延方我们哪里有价，即是圣诞节不是要透过这些广告告诉我们，延方我们哪里有大减价，哪里有开张， 圣诞节 Christmas is not to inform but to transform。 圣诞节不是要 inform 他的事， inform 他来了，宣告我来了。 So what？ 耶稣的诞生是用 transform， 我们 transform 什么？ transform 到去耶稣的榜样， transform 来改变我们。圣诞节想改变我们，耶稣想改变我们。当你被改变的时间，我就得着这份的礼物， not to inform but to transform， 改变。所以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行所作，马槽当中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得改变的时间，圣诞节就是我们真正那个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圣诞是被改变，被耶稣基督无私的这个道成为人，在我们面前出现，历史里面出现，是要 transform 我们。这个道成为真的道理。讲起反思，这个圣诞，我想是，我想想想起一个，个课题就是反思，人要想这些。咁我圣诞常常出去面要反思，我谂整个世界都受到伊斯兰国嗰个威胁，或者部分好极端嘅回教徒嘅行为嚟到去冲击。我常常谂，最多呢段上最多祷告就系求神帮助一啲嘅回教徒。去反思为什么我的宗教出来的人，即部分的人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再反思的时间，看看历史，我的宗教是人做出来的，我的宗教开始出现暴力残杀的，即无可谓得是透过暴力来到要人来到屈服的。为什么可以信这样的宗教呢？我希望即人能够去能够对宗教回教徒能够对自己宗教有所反思。我真的觉得一个只是上喜欢上网不读书的年代，一个很可怕的年代，一个上网而不读书的人是容易被电脑来到去迷惑，来到去洗脑。或者读书之余，一个不反思的人也很可怕，很恐怕，因为一个不反思的人也是做错事呢，不能够去改变自己。所以多读书，或者多时间静坐当思几个去反思自己的时候，人就会变得 不一样。圣诞是想我们 不再一样，不要再陷入一种的固执，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在某程度上是一个很欣赏日本人 的牧师，因为日本人真的很有礼貌。我去过日本，我很少去的地方是很享受去处所经历的。日本人真的很享受，真的。那些跟着享受，你明白吗？不知道你明白吗？我知道你去了日本，那些 wash 上面是享受来的。那个礼貌。但可惜日本人对我来讲最可惜就是不能够反思。不能够反思做错事。始终都不肯承认没有做错，到一直是有维持这样的态度，一个没有反思的民族，也是一个很可悲的民族。最近报章看到有一种现象，有一种现象就是台湾的旅客呢，在外地例如欧美地方旅行呢，是越来越讲少嘢的，即是不愿意不多讲嘢嘅，就算讲嘢都好啦，细声讲嘅，细声讲。点解台湾人喺欧美旅游嘅时间，尽量唔俾人听到讲嘢咧？系因为佢哋惊对方听到佢讲国语，讲国语嘅话，你就系强国人。强国人的后果呢，就会被小排斥，不好礼貌，因为你不礼貌，哇， 所以佢台湾唔想俾人觉得佢系强国人，所以佢唔敢讲国语，吓、啊、唔敢讲国语。或者试过即系有实真实例子，就系、是、嗰个侍应对自己妈妈啲态度，然之后话我不是过来的，我是台湾人，或者喂唔系国语啦，用英文讲，我嚟台湾嘅。哇！嗰啲嘅侍应即刻转态度，即刻好招呼。点解啊？点解啊？点解啊？因为强国人喺唔同地方旅客旅游，嗰个表现实在太差，唔系全部，但系好多系咁，好多系咁。你唔信你睇报章，可能有啲系虚构，有啲系夸张嘅，但系好多都系事实。事实即点解要俾国外又俾人 label 系啲不文明、不礼貌嘅旅客？我自己尽量少去国内旅游，少去，因为我好重视洗屋间嘅。去国内系好痛苦嘅事情，我系誓死一定喺朝头早出最暖之前去一去。然後盡量夜晚先回嚟先再去，因為我係好支持唔到嗰啲唔係好乾淨嘅。點解？點解？就係冇一個冇一個反思嘅心，即係冇個反思。一個冇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唔能夠有個反思嘅話，就係咁就係咁。聖誕節係一個反思，即係幫助你去反思啊！马槽，如果用欧族的说话，就马槽的婴孩话俾我听，乜嘢叫底冧？嗱，即系用广东话，底冧个嘢系个嘢系唔知点讲喎，吓啊吃亏啊，啊唔识讲啦，唔怕吃亏，唔怕吃亏，圣诞俾我听，神伟人嘅缘故，宁可吃亏。宁可受苦，宁可受逼迫，这个何等伟大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抵不抵想？在侍奉上、家务上面，在公事层面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抵想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为别人的缘故多行一步，蚀底少少，不是只想要拿着数、拿好处？圣诞话俾我听，马槽婴孩呢份礼物系好大嘅，神无条件送俾我哋。我哋愿唔愿意为别人嘅缘故多走一步，抵谂少少，蚀底少少，即系我成日又讲广东话啦。中国人话咩啊？蚀底少少，跟住话咩啊？通常话咩啊？蚀底少少唔会死嘅。我听翻嚟啫，即系蚀底少少数翻。圣诞节，弟兄姊妹。有我们思想，有我们反思，从圣诞节里面我想我学习到什么？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原来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信徒都成为那个道的一部分。道成肉身，而我们都成为道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听到，我们能够行道，我们能够将人透我们的缘故看到耶稣基督。当一个未信主的人看到看到我们的时间，看到什么呢？或者一个同一套信徒，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知不知道隔离那个弟兄隔离那个姊妹怎么看你的呢？可能你左边那个信徒看你就是这个是一个肯付出、很抵冧、肯服务人群的信徒，但你可能隔离那个想你的是这个、一个从来都在教里面不多关心别人，只是顾自己，只是最好是人家做多些自己 做少些的信徒。弟兄姊妹，别人怎么看你呢？神怎么看你呢？马槽当中已经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是我们所学习的一个榜样。我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二千年前的马槽是一个信息，是一个 教导，是一个神好希望我们让我学习功课，谦卑来到人间，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献上。神啊，我们不是要被告知这件事情，被 inform 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我们想要改变我们，十字架要想改变我们。神啊，给我们的生命，信徒生命不是停留的，信徒生命，信耶稣不是等上天堂，信徒生命是期望着生命被提升，生命被改变。死难之原来想改变我们，不是透过礼物，不是透过食物，不是透过娱乐来改变。死难之是从里面来改变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原来付出比得着更有意义。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乎自己拥有多少，享受多少，去过多少地方。生命的意义在乎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私欲，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以致别人得帮助，神得荣耀。信徒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原来在此。生命的意义，信徒的意义，马槽已经表彰出来，让我们有所学习，让我们在今个圣诞里面学习去施予，学习对别人多分的关心，多分的关怀。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